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 闲暇无事， 别唱了，停。韩信算卦是这段吗？啊，这我不会是吗？ 会， 你唱这干嘛呀？ 这还不明白吗？ 什么就明白？ 这还看不出来吗？ 看什么呀？这个 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说明我这人哪心眼好。 嗯， 厚道。 这话打哪说的？ 哎，准知你会这个 啊？ 这叫韩信算卦。 是啊， 准知你会 啊， 就唱这个。 那干嘛？ 让你接上来，让你好看。 呀， 哎，对了，心眼好啊，不撅人。虽然说刚才啊打赌，说谁拜谁为师了，说笑话啊，您别信啊，别当真。真让你拜我为师，咱俩岁数边边大，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不合适。给你个脸儿，给你脸儿，得回家吧，家去吧。 你看，你看，这还照顾脸面。 哎， 我说，你呀，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这点知 道吗？不 啊！ 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那我可来真的了啊！ 你来呀！ 听这个， 别含糊。 有， 唱。 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杀父夺权理不公， 他欺娘。西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纲常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行了，别唱了，行。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哦，想起来了 啊，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对吧？ 这段知道吗？ 啊， 吃功夫 是 后边。这个阵呢，我的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功夫。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嗯，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这儿去，他不进屋，他在外边偷听。这裸叶子，这人厉害，是吧？这东西，脑子好，你脑子不错。 这 他 人接上来吧，他说是偷听的， 我老唱，我老唱这。 好，这算偷听的。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有的是， 唱啊， 听这个 来。 失宠豪富范丹琼，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 六岁在 行宫招成有张礼旺，大牙行内作品 通上电了，干嘛去了？ 有病了！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行， 跑这儿唱来了， 行 啊， 哎， 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来这个啊， 啊，怎么着？ 这么着 啊，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你唱你的，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 啊，怎么着？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你瞧这模样， 我哎， 行，行， 看着，我就不信， 你甭发狠啊，我看出来了， 来， 你就这两下子， 哪两下子？ 就这两下子， 有的事你不管、 啊，你到头了， 听这个， 你来呀， 听着， 真是的。 有你不会的、 啊、不可能 那庄公啊 行了 闲游 别唱了啊 什么呀我唱这什么呀这什么呀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嗯 那是你会那个劝人方谁不会啊这是我这跟你那一样吗 哎、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能一样吗 我听就像劝人方 你听就像你听过多少你见过多少你会多少这唱完了吗这儿刚庄公闲游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那好没唱完你接着唱 那庄公啊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不一样你唱啊 那庄公闲游出趟 一样吧 出趟 嗯 城南 啊出趟城南 你那出趟城西啊